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2集，发现秃头人的时候，唐默和傅文朵与他有100米的距离，秃头人不清楚方向，只是不断的乱跳，这使唐默和傅文朵有了追上他的可能性。当唐默跑过一个拐角，他一抬头，迎面撞上三个年轻女人，这三个女人如同惊弓之鸟，吓得尖叫起来，这一叫，又有七八个人从各个方向跑来。这时，一只雄壮的秃头人从楼房顶端飞出，跃到了另一栋楼上。 哎，秃头人！ 新出现的几个人离秃头人较近，他们赶紧追了上去。唐默目光凝住，他飞速跑了上去。只见那七八个人将秃头人围在中间，秃头人发出愤怒的叽叽声，威慑他们，不允许他们靠近。这些人有的握着小刀，有的手里拿着一把枪。不知是谁胆怯地大喊了一声：“杀了他！”其余人纷纷攻了上去。秃头人锋利的爪子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，他刺耳的笑声令这些玩家头晕目眩，但他们毕竟人多，秃头人几次没能顺利逃出去。找到一个机会，秃头人双脚蹬地，一跃飞出包围圈。一个玩家惊恐地举起手枪，对准秃头人的胸口射了过去。子弹刚刚发射出去，却见一道黑色的身影从空中跳起，越过这些玩家的头，飞到秃头人的身旁。粉红色的小阳伞从秃头人的后背刺入，从他的心口刺出。唐默微微侧头，避开这颗射得奇歪无比的子弹，他稳稳落地，手中出现了一枚刻着 E 字母的木头徽章。那几个玩家错愕地看着他，似乎不明白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。他们的视线慢慢下移，看向唐默掌心里的木头徽章。一人低声道：“ 这就是徽章。” 众人的目光变得贪婪起来，有人忍不住地往前走了一步。说话的人害怕地赶忙后退，就在他刚刚伸脚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黑色弹印。不远处，傅文铎手指一动，手枪便消失在他的手中。唐默看向他，拿着徽章走到他的身边，两人扫了那群玩家一眼，一起离开。一个小时内，唐默和傅文铎一共收集到了5枚徽章。南京的玩家太多，他们一共只找到了7只秃头人，其中2只被别的玩家杀死。唐默没有抢他们的徽章，但只要是他们自己杀死的秃头人，唐默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枚徽章。当第二个小时来临时，黑塔公布新的秃头人出现。唐默抬起头，目光冷冷地盯着那座黑塔。他的身边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 南京组的人说过，南京现在大约幸存20000不到的玩家，每人至少要集到8枚徽章，那就是160000枚徽章。160000只秃头人，一共12批，每批至少投放13000只秃头人。” 唐默说：“ 刚才真的有那么多秃头人吗？” 傅文铎语气肯定：“ 没有。” 夜幕下，巨大的黑塔仿佛一个黑漆漆的怪物，悬浮在南京的上空，目视着这座城市里到处发生的战争。唐默静静地看了黑塔一会儿，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忽然问道：“ 那些人大概什么时候会到？” 唐默说得没头没尾，傅文铎却没有询问，直接回答：“ 按照时间和距离推算，最近的应该是镇江、滁州，之后或许无锡、常州的也会赶来，上海比较远，只是有可能。12个小时内，能够在6个小时里赶来的，都有可能来。” 唐默说：“ 那就是江苏、浙江和安徽。” 南京城的另一端，一座废弃的中学门口，萧继同听到黑塔宣布第二批秃头人出现，他停下脚步，望着远处那座巨塔。小乔转过头，奇怪地看他：“ 队长。” 萧继同看了一会儿，笑着摇头：“ 没什么，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。小乔点头。 七点了。 肖继彤说，一个小时的话，镇江的玩家应该已经到了。再下一批秃头人，安徽和其他地方的玩家也有可能抵达。好了，我们别浪费时间了，先集齐我们自己需要的徽章，抓紧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上海浦东，洛风城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桌子上的一张长三角地图，他的手指在南京两个字上轻轻敲击，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距离，他凝神思考着什么。一旁，唐巧沉默地站在旁边，没有吭声。三分钟后，洛风城重重地舒了口气，笑道，我们不去了，上海还是太远了，从上海过去，路上可能会出一些事，碰到一些人，耽搁时间。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零点以后，只剩下六个小时的游戏时间。我们对具体的游戏规则不了解，而那些人却已经在南京参与了六个小时的游戏，得不偿失。唐巧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是看到洛风城认真的神情，他闭上嘴，走出办公室。南京鸡鸣寺旁，一个无人的小餐厅里，唐默站在门后，冷静地观察外面的环境。一次免除工厂的权利，这个奖励很诱人，尤其是对曾经被黑塔强制工厂的玩家。这十个区被黑塔划分为末位者，说明这里的玩家水平很低。他向全华夏公布时区的名单，不仅仅是在通知这十个区的玩家，他们已经进入了游戏，更是在告诉其他区的玩家，到哪里可以参加这场大扫除游戏。顿了顿，唐默继续说道，3月5日18点至3月6日凌晨6点，所有踏足十个区的玩家都视为参与游戏。这个规则，只要在这个时间段进来就可以了。傅文铎看着唐默叹气的模样，嘴角不可察觉地弯了弯，他淡淡地说，愿意主动参与一个未知的黑塔游戏，这样的玩家或许不多，但一定实力强，有野心，而且够狠心。最大的可能是偷渡客。唐默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淡定地看着他，两人凝视对方。半晌后，唐默笑道，走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走。浓浓的夜色中，从各个地方一批又一批黑色的人影悄悄进入南京的地界，还剩下11个小时。夜色漆黑，一片浓浓的乌云从西方的天空中飘来，挡住月亮。南京城内一片寂静，枯萎的树叶堆积在路边，废弃的车辆横七竖八地歪在道路中央。一道黑色的影子从两栋大楼中间快速穿过，它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秃头，双眼是猩红的血色，它快速地奔跑着，锋利的牙齿缝隙间有一块细长的红色人肉。秃头人双腿蹬地，一跃飞过两座平楼，落入一个小巷。一颗子弹从他的身后射来，秃头人赶紧往旁边让开，长长的耳朵却被子弹射出一个小洞。他愤怒地对着身后这个追击自己的人类怒吼着，将路边的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朝他扔了过去。傅文铎侧身避开，他右手一甩，尖锐的黑色利器刺向秃头人的脑袋。秃头人动作迅速地躲开这一击，傅文铎的右手刺进墙壁中，划出一道长长的裂口，他的手也被卡在墙壁里。秃头人借机转身逃跑，然而他一扭过头，便见一个高瘦的人影站在巷子的出口。唐默双手插在腰间，神色平静地看着秃头人，轻声念道，还我爷爷。刹那间，炽热的火焰铺天盖地而来，秃头人惊恐地睁大双眼，他积极地怒吼着，疯狂地想往后跑，但傅文铎挡在他的身后。他嘴角微微勾起，不知什么时候手中竟然多了一面石头盾牌，这是傅文铎刚刚从墙壁上取下来的。秃头人完全没想到傅文铎的手看似被卡住无法动弹， 但他竟然从墙上取下了一块大石板，巨大的石板挡在傅文铎的身前，挡住了秃头人逃跑的步伐，也挡住火焰烧向自己。等秃头人反应过来想要跳起来逃跑时，火焰已经烧了过来。痛苦怨恨的叫声在巷子里回荡。等到这场大火烧完，傅文铎把石板扔到一旁，他低头看向这具被烧成黑炭的秃头人尸体，俯下身检查了一下，很快尸体变成一枚木头徽章。唐木拿起这枚徽章，看到上面的字母后，他皱起眉头。还是 S。 傅文铎站起身，在这个混乱的夜晚，南京城到处可以听到打斗爆炸的声音，枪声连绵不断，建筑破裂的声音也从未停止。唐默将这枚徽章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现在我们已经有15枚徽章了，按照时间来算，现在是10:40，第四批的秃头人已经被击杀完毕，仅剩下来的一些秃头人数量太少，我们碰到的可能性很低。顿了顿，唐默语气沉了下来，情况不是很好。两个人一起走出小巷。7个 S, 5个 R,1个 U, 1个 P, 1个 E。 傅文铎的右手恢复原状，他淡定地说，如果接下来进度不变，除了爱我们还没有收集到，其他字母在明天凌晨6点前我们就能全部收集完。唐默说，但是秃头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了，而且 S 和 R 实在是太多了。4个小时，15枚徽章，看上去唐默和傅文铎离通关游戏已经不远。当唐默得到第二枚异徽章后，他便猜测杀死秃头人可以获得刻印不同字母的徽章，这些字母最后可以拼成 surprise。 如他所料，接下来他得到的徽章上面刻着的字母确实和 surprise 有关，但是这15枚徽章里有太多是重复的徽章。 surprise 一共有8个字母，其中 S 和 R 是重复字母，有2个，其他字母都只有1个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